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搞初厂要资金，要人脉，仲要搵市场，呢条路唔易行。不过呢条初创嘅道路，如果沿途有人支援，就有更大机会成功，将科研成果真正转化落地，应对社会需要。洪维文、林淑敏，请嚟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培育同支持嘅十间初创，分享佢哋嘅经验，面对过嘅挑战同发展里程碑。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1:30，正经大湾区节目内播出。 点解叫本身乖呢？因为呢要有个经历嘅人先懂得欣赏个甘苦。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本身乖。 呢五个嘅韭菜果呢各自有自己高矮肥瘦嘅形态。 都大义大切将苦宴的升华。 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佢自己做番茄炒蛋嘅方式。Nora, 你嗰个系点样嘅？ 我嗰个呢就系炒咗个蛋先嘅。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 原来生活好快乐。 星期五早上，原来 cooking 好快乐，菜谱唔使自己度。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FM99.7 至102.1，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主持 Pinky 罗佩琪。 头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啦，喺外国咧，哇，好似好 sweet 咁，有啲咁成功嘅网恋，咁系咪个个都真系可以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咧？咁当然就唔系啦，好似咧我身边咧都有唔少人咧，佢哋都因为系佢哋嘅工作嘅关系啦，佢哋嘅圈子比较窄嘅，咁所以咧佢哋都会有用呢啲嘅交友 app 咧去识人噶。咁中间咧，我曾经咧有个嘅闺蜜啦，咁佢就约人出嚟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翻嗰个故事啦。佢就话：，哎，我咧同喺网上啦识咗个人啦，我觉得同佢咧都几好倾噶。咁于是咧，我哋就有同佢约出嚟啦。出到嚟咧，我觉得哇唔掂啊！我即刻咧觉得佢嗰张相系呃人噶，咁劲嘅啲 filter 咁。跟住佢就话：，俾我睇下系咪真系咁严重啊？咁样。跟住我一睇，哇唔系嘛！佢系我中学同学嚟噶，啊！我竟然系我个 friend 去识嘅人，竟然系我一个已经劲耐冇见嘅中学同学咯。咁我就即刻睇下系咪真系咁重 filter 啦，系咪真系有啲货不对版啦？因为我印象中咧，佢喺学校时候咧嗰个样咧，同而家个样其实都差唔多啫，都系保持水准咯。咁所以我都唔敢讲佢究竟系好定唔好啊。咁 anyways 啦，咁于是咧呢位朋友啦，咁最后咧就因为佢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啦，咁所以咧佢就冇再同我呢位同学仔去交流啦。咁当然啦，我亦都冇同呢位中学同学有啲咩嘅联络啦。咁好啦，咁到之后咧，我呢位嘅朋友仔咧，佢亦都系事而不舍噶吓，佢继续咧去用呢啲嘅 app 咧，希望可以即系识下人啦，咁样扩阔下自己嘅社交圈子啦。咁啊，识咗有一个咧，都觉得真系几啱倾噶，几有 feel 噶、哦。咁于是咧，大家都话不如约出嚟啦。咁其实系真系有约出嚟嘅，甚至乎咧已经咧系成为一个嘅恋人嘅阶段噶啦吓。咁即系大家都相识咗一段时间啦，有沟通过啊咁样。咁但系佢就同我咧有一啲嘅即系发表下啦，即系啲怨言啦，就话，哎，我咧最后觉得同佢都系唔系好 work 啊，咁样，哇，点解啊？因为我觉得咧，佢对我咧唔系好诚实咯，我觉得佢对我咧有好多嘢隐瞒啦，我觉得佢其实瞒住我咧，去 flirt 紧其他人啊，咁样。跟住我话，你觉得你估，咁点解你唔去问清楚咧？咁其实最后我谂好多人咧身边可能都有呢啲嘅性格嘅，好多时咧佢哋当佢遇到一个佢自己中意嘅人，即系无论佢系边一个途径。 但系佢就永远咧都唔会去对住佢中意嘅人咧，可以好好去表达自己啊，去表达自己嘅真实嘅感受啦。可能觉得啊、哦，我唔中意你咁样做，你会唔会？可以大家一齐倾清楚啊，咁样可能佢唔会表达到，因为咧佢喺我心目中咧都系一个几开朗嘅人嘅，但系咧喺听佢嘅形容咧，佢喺呢位情人面前咧系唔知因为好怕失去佢啊，所以佢就只系表现到一种好似酷酷地啊嗰啲，唔会好感受到嗰个情绪啊咁样，咁所以呢一种关系又点会耐咧？所以好多时咧，如果我哋真系要去发展一段感情嘅话，你去了解人嘅同时，会唔会都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我自己可唔可以一个咩状态，对自己系咪好有信心，可以咧将你自己最好嘅一面咧去表现俾你嘅另一半睇咧？ 说再见，不要坐近。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便扶助病困。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然后乱说转淡了，可以组对两朋，还道歉愧疚说不忍。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到意冷。不要坐近，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便扶助病困。难道想要与你放租两份？难道没有步没走泪痕？其实阵痛过去了，很快另有别人，才自责过去太伤感。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坐近，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便扶助病困。 有好多人呢，佢哋嘅恋爱嘅历程上啦，可能呢会遍体鳞伤。佢哋都会归咎自己，一定系唔好彩啦，遇人不熟，未必去了解自己。但系如果有啲系已经系已婚人士，又代唔代表佢已经系可以喺爱情路上系路路畅通呢？我咧就听过一个都几 震惊，但可能在现在这个的都市上都是非常之普遍的啦。咁呢我都系听个 friend 个 friend 个去讲呢个 case 啦。咁其实呢就係话有一个嘅女士啦，咁佢嘅婚姻生活呢不嬲都几好㗎喎。咁又有小朋友啦咁样，咁一个几好嘅家庭㗎。咁但係呢即係日子耐咗呢，即係可能都结咗婚十零年啦，咁开始呢就觉得人身上好似有啲冲击啦。咁佢就喺佢嘅办公室里面呢就遇咗位男同事。咁之后系点呢，咁当然呢就系精神上出轨，就佢同我哋佢 share 呢件事嘅时候啊。咁於是呢就讲其实都佢会觉得好多啲内疚啦，但係同时间呢又觉得呢个小鲜肉呢好似好满足到佢喎。咁当然佢哋最后系都知下世俗系不容许嘅呢件事啊，咁亦都好多人都同佢哋讲话唔好有啲咩嘅行差踏错咁样。其实好多人呢都会话女士们呢佢哋当对一啲好似唔好着紧你啦，或者要系得唔到嘅嘢呢，即系无论男同女啊，系咪都会有种心有不甘呢，又或者如果冇结果都系要去破火嘅呢。男士呢好多人都话如果佢有第三者呢去出轨呢，好多时呢梗系衰咸湿，又或者呢佢系要权力，佢要新鲜感咁样，或者已经所好多好多嘢去包装到呢系理所当然㗎。咁而女士一出轨呢就一定会俾人话荡妇啊咁啦。咁但当然啦，好多嘅一啲嘅原因呢，即係我哋唔係当事人呢，我哋都无谓道德判官呢去谈论啦。咁究竟一个女士如果係一个嘅感情上啦，可能呢佢得唔到一啲嘅满足啦，所谓佢哋觉得嘅寂寞，但係咪代表又可以用啲好靓嘅光环去话其实呢我係出于呢女人嘅母性嘅啫，咁所以我觉得佢又係细我咁多啦，咁我觉得我都希望可以同情佢去拯救对方啊。咁睇嚟呢一、這个出于母性呢係咪即係讲得太漂亮嘅藉口呢，我哋会唔会太執着我哋所谓嘅要一啲嘅满足感，我哋纯粹其实只系新鲜感啊，系一种解脱啊，定系我哋讲到几咁哇冠冕堂皇啊，几咁伟大？但最后你发觉，如果你真系出轨嘅话，其实系咪只系出于系你嘅自私啊？ 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音乐五重奏，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势，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逢星期日晚上6点 ，Music Mix and Match， 同你一气呵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混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eat 做节目，玩 AI 就得。 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4%。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10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有没有想过你每帮一位小朋友其实是为社会未来出了一分力？ 牵手同创，改变未来。星期一上午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主持麦卓华请嚟多位救助儿童奖嘅得主，分享佢哋关爱儿童嘅动人故事。以上环节由香港救助儿童会带俾你。 Candy 营运咗动物社企14年，了解到照顾年老宠物嘅困难，所以都好希望喺不久将来可以从唔同方面支持呢一班主人。 I can feel you breathing with your hair on my skin。 我希望支持一下已经喺现在仍然饲养紧一班年长猫狗嘅宠物主人，减低佢哋嘅经济压力，因为明白到退化疾病系冇办法可以逆转，咁好多时弃养咧，主人都会觉得系因为负担太重，咁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廉啲嘅金额提供到服务俾呢一班年长猫狗，包括系一啲退化上面嘅疾病啦。举例就系严重嘅关节炎嘅猫狗，可以享用到我哋人类嘅福利，就系水疗、水中步行机呢一啲嘅唔同嘅医疗工具。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时刻无忘香港好能量。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 咁啊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为你，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主持 Pinky 罗佩琪。 好，回到来倾心倾城。咁头先咧都有同大家睇过啦，唔少嘅一啲苦恋啊，系嘛？咁好多人咧都话，唉，点解成日都遇唔到个 Mr. Right 啊？成日有多渣男噶？唔知大家咧最近有冇听过咧？有一个 terms 咧叫做圣诞恋啊！嗱，普遍认为咧呢一个叫做圣诞恋呢个倾向啦吓，简单嚟讲咧就即系话佢哋咧对一啲嘅亲密关系咧有一个回避型嘅态度噶，例如啦佢会遇到一个女异性啦吓，应该话异性佢觉得唔倾落都几好倾啊，有 feel 噶、哦，于是咧大家就去玩一下啲暧昧啊咁样，咁但系当你去表白嘅时候，佢就突然间消失咗。你是找不到他的，於是大家就会觉得哇，他是不是那些渣男渣女啊这样。而另一样东西呢，这一类叫做有性单恋倾向的人呢，当他知道你爱上他之后呢，他是会突然对你的态度忽冷忽热啦，甚至会产生呕心的感觉，因为他只是享受单恋。这类型的人的特征呢，就是他是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或者那种佢就系中意被喜欢，佢会觉得不知所措，甚至佢会产生恐惧啊。于是你哋就会觉得啦，话渣就渣啦，使唔使俾个学术名佢啊？咁其实唔系噶，有啲人咧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咁有好多嘅专家咧去分析咧，指出有圣诞恋嘅人咧，好多时咧都系会否定自己啦，感觉到自卑啦，佢无法咧去相信咧有人会真心去爱自己嘅。咁所以如果你都真系因为一个自卑感咧去退缩啦，咁并且咧佢哋会觉得。佢哋成日活在系一个咧好漫画啊，成日睇好多电视剧嗰啲咧爱情粉红色泡泡世界，令到佢喺现实世界里面咧去投入唔到呢种嘅关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佢哋唔识去表达，咁啊嗰啲被伤害嘅当然系惨啦。但其实佢哋自己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呢啲情况噶。咁所以如果你发现哇，我自己好似都渣渣地咁样，究竟我系咪呢种圣诞恋者咧？咁你首先你要谂一谂啦，你自己系咪有呢一种嘅经验啦，或者你的感受系点啦？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受的话，你会不会可以用一个书写啦、录音啦，或者录影的方法去等自己自己都去听一下，去感受一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同时间呢亦都向住这个的情绪你觉得很负面，你要告诉大家自己听是可以去接受它的。同时间亦都想一下有这种这么负面的情绪你会觉得恐惧，是不是因为是你的企嘅关系，会唔会系某啲人、某啲事，可能系你嘅 X 或者系原生家庭，令到你有呢啲嘅阴影出现呢？如果真系有嘅话，同自己讲话啊，我而家再遇到 A 君啦，佢唔系我个 X 嚟嘅，佢唔系我边个边个嚟嘅，佢哋系咩都唔相似，而记得呢一种嘅令到自己有负面嘅情绪。其次，核对咗呢种感受之后，去接纳佢啦，去揾多啲人同你去相处。咁当然啦，你去揾咧都系揾一啲咧正面嘅，可以令到咧你有愉悦、开心嘅感觉。咁需要一啲嘅时间咧去调节，从时间咧慢慢去令自己增加翻安全感。同自己讲，其实咧曾经伤害过你嘅人咧，唔会一世咧都系有人会继续伤害你嘅。容许自己俾时间，慢慢将呢种亲密关系咧，觉得唔再系困难。咁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咧一啲嘅情感上嘅嘢啦。其实咧要即系识一个嘅真正爱你嘅人咧，记住爱你嘅人咧，佢会用尽好多安全感方式去爱你噶，唔会令你只系流伤心嘅眼泪。咁所以希望单身嘅你咧，好快可以出现一个 Mr. Right， 而有伴侣嘅亦都可以 keep 住一个真挚嘅关系，可以长相厮守啊！好，咁所以啦，喺呢个时间里面啦，我谂大家咧都非常之期待啦，究竟咧一段关系咧，究竟可以点样咧先可以 keep 得到嘅？嗱，例如啦，如果你真系觉得佢系好嘅话，会唔会都可以表达下自己嘅感受咧？例如你会话，我好中意你，我好欣赏你，我好爱你，甚至乎会去称赞佢一啲令你觉得我觉得佢系好嘅嘢咧。嗱，我身边咧有好多人咧，佢哋咧因为都已经一齐咗啦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好多时佢哋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啦，吓你接我放工啊，应份噶啦，吓你请我食饭啊，应份噶啦，又或者觉得所有嘢都系你睇戏啊、买飞啊，应该啦咁，会唔会将呢啲嘢变得系咁 take for granted 咧？会唔会可以？都会想下，哇，其实对方其实都不知道 O 了几多 T 才买到这张演唱会飞的咋。同埋会不会如果你们是夫妻的话，又俾一个 pillow talk 自己呢？嗱，好多时咧，好多人咧，佢哋咧有咗自己嘅仔女之后咧，佢哋嘅话题咧已经变咗咧，净系识得咧去围绕自己嘅仔女嘅啫，就唔会咧再去问老公像点啊，老婆啊，你嘅各方面身体啊，或者凑小朋友攰唔攰啊，可能已经系冇晒呢一种嘅沟通嘅，所以咧好多嘅一啲嘅即系两性关系嘅专家啊，一啲嘅心理辅导员啦，佢哋好多时都会去建议俾一啲嘅已经系两公婆嘅人啦吓，咁不如可以揾一个时间，每一个礼拜啦，甚至乎可以嘅每日啦吓，有咧半个钟至一个钟嘅时间，可以咧去剖析一下大家一啲嘅内心嘅世界，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多啲嘅沟通。另外啦，喺一啲嘅称呼方面啊，好多人啦都话以前拍拖一定系咁嘅 B B 啊、猪猪啊、Honey 啊，咩都叫啊嘛。好啦，到你结咗婚之后， 你已经唔会再叫呢啲昵称咯，可能就会叫阿妈妈、爸爸、阿仔、阿妈、阿仔、阿爸咁。其实少咗呢啲嘅昵称，大家以为应该冇乜嘢啊，其实都唔系噶。呢啲慢慢嘅昵称都可以咧，令你哋嘅关系变得更加甜噶。所以记得，希望你哋有一段非常之甜蜜嘅关系啊！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